犯罪苦等，随时准备着，我们要等月亮散场，感受超越现实的骄傲，点燃你习惯的固执的规则，看这世界有什么不一样的，跟随摩登的想象力旋转着，我的色彩美丽是你的，点燃你习惯的呆板的颜色，还可以和我玩得更疯狂的，跟随摩登的想象力旋转着，我的色彩美丽释放的。

深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再续。 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

都老了吧，

不要放弃你的希望和期待。 沙漠中的一滴泪化成宇宙的湖水，真心若能被看见，梦会实现。 手牵手我的朋友，爱永远在你左右。 不要再恐惧，却不要放弃，这一切将会度过， 因为你和我 才有明天的彩虹。 手牵手的朋友，爱永远在你左右。 这一刻不要躲在害怕后面， 这个世界需要多一点信念。 那尘埃不会真的将你打败， 你将会意外生命的光彩。 风雨过去那一天，悲伤就要停下来，感觉你身边的爱它存在。 将会度过，因为你和我才有明天的 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

里那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曾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嗨，大家好，我是 FM 九六九主播雅文。近日，将于11月30日上映的打拐犯罪的电影《你在哪》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 您确认小鱼跟其他两个小孩一样是被拐走？ 你在哪是一部讲述儿童拐卖案件的打拐电影，曾一举斩获了第四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女主、最佳导演、最佳摄影四项大奖，也是第7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受邀于官方参加聚焦中国板块活动的唯一一部华语电影。 大家好，我是吴京。 我是洪金宝。 我是演员杜淳。 我是叶璇。 我是曲颖。 我是黄俊鹏。 在公共的场合里，让孩子留在自己的视线， 多一份守护， 少一次意外。 多一份守护， 少一份意外。 多一份守护， 少一次意外。 我在北京。 我在沈阳。 我在香港。 我在浙江。 我在西安。 我在澳大利亚。 在北京。 我在布鲁塞尔。 我在上海。 我在横店。 我在银川。 我在北京。 我在贵州都。 我在福建建。 我在成都。 我在台湾。 我在北京。 我在中山。 你在哪？ 我想